亲爱的蒲公英好朋友平安，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刊登在2020年6月的蒲公英希望月刊《心情对话》，停下来的时候，公司为预防万一，采取紧急措施，全公司员工都改在家里上班了。自从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，许多学校、公司都暂停照常运作。大女儿柔柔的公司虽然离家步行三分钟的地方也无法去了。重新去思考，当全世界活动都被迫暂停，首当其冲影响到我们的日常活动、工作、课业，柔柔遇到的只是普遍现象的一部分。许多人原定计划被打断、延迟，瞬间失去目标，感觉时间似乎凝结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但是换个角度想，这是一个可以将许多事情重新思考的时机。疫情期间，流言蜚语甚嚣尘上，在各个媒体通路上都充斥着假消息，太多事情我们总是觉得理所当然，根本没思考过就信了。于是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要学习如何辨识假新闻，甚至还有人出书分享他戒断所有新闻后所带来的正面影响。损失还是最大利益。疫后两个月，一张 NASA 公布出的卫星照片呈现，地球因为人类活动锐减，碳排量骤降，地球重现多年不见的绚烂与美丽，像是终于得到休息喘息的机会，看了真是令人既惊艳又感动，但又令人唏嘘。看来人们不汲汲营营追求自己的梦，却成就了更美好的梦，因为许多人的愿望不正是希望世界可以越来越好，但总是无能为力吗？如今他却以这样的方式被实现了，只盼望我们持续虚心内省，将世界带进到实际的改善中。习惯和我在一起吗？原本生疏的家人突然密集地聚在一起，当然会不习惯啊。佳佳说，因着疫情增加许多人隔离在家的时间，却因此发生了离婚潮。疫情带来的变化产生许多令人不适的情形，却竟也包括和家人间的关系。原来爆发出来的不只是肺炎疫情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问题。我们活在一个快速活动的社会上，凡事讲究效率速成，好像不那么快就快要来不及了。而当家人想要和我们聚餐时，却常常推辞，好像时间又变得不赶了。那么我们总是这么赶，究竟在赶什么呢？重新看看我，让我们在这个暂停的季节中再次检视彼此间心的距离。法国因为疫情关系，水果盛产期却缺乏工人。法国农业部长呼吁国人共体时间，都来投入采收工作。我想，若这份工作是全家人一同参与，便能增加彼此互动的机会。家人的关系是需要特意制造机会去经营的，如今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机会给我们，岂不该好好把握？当我们重新在一起时，我们所看见的是彼此生疏的不安，还是藏在不安下的期待？是对方表现不如预期，还是体谅我们其实都已经很努力了？我们真的要学着口说佳美的话语，维系情感，澄澈的眼睛看见真心诚意，倾听的耳朵仔细寻索心声，宽大的心容纳彼此的本相，要如此的用心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耐心等候中重新充电，彼此相爱中重新充电。给担心错过机会的孩子，延迟的时间并不等于冻结，安静下来，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，以全新的眼光去看看自己的生命与人的关系，在这世界上的角色。当在这些事上都有一个清楚的省思，下一个季节再出发时，你的步伐将充满了信心。